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下中国象棋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的一种休闲活动，它不但能够培养人的耐性，还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可以说象棋世界里包含着无穷的乐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几段和下象棋有关的相声作品。喜欢象棋的朋友都知道，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这句话，不过有很多人就是做不到这点。看棋支招、下棋耍赖的人生活中还真是经常能看到。说起这种人啊，想必朋友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杨振华在相声《下象棋》中塑造的那位拉呀拉的棋迷。在这段相声作品中啊，杨振华通过观察生活，对于看棋人的举止动作、言谈话语做到了准确的拿捏，再加上红极一时的日本电影《追捕》中的音乐与台词巧妙地运用到作品当中，产生了非常好的舞台效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相声小段下象棋。 这个下象棋呀、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对了， 同时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是吗？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 啊， 可以提高智力，开动脑筋。 哎， 你要用不好了，一下下到半夜 啊， 不但影响了休息，而且有时候还影响团结。 是这样， 下棋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棋风啊， 应该呀， 互相学习，采长补短。 哎， 有的就不这样了， 怎么回事？ 满嘴是话 啊， 不是下棋呢， 干什么？ 那是斗嘴呢， 是吗？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啊， 怎么回事啊？ 晚上没事了 啊， 要想出去下盘棋， 哦， 一进胡同那嘴就不闲着， 就开始说， 哎，玩一盘去。没人 啊， 这么多人呢、 啊？可不， 来家来家借光 啊， 闪闪闪闪， 哦， 给我让个地儿。 哎，您挤进来了。 哎呀，这黑棋可悬了啊！ 哼，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 哎呀， 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开始说风凉话。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士呢，还咋的？赶紧跳马。跳马塞上还有劲儿，我告诉你、你信我话，跳马没错，你跳，你 跳啊。 先别跳，先别跳。 怎么了？ 那还别着腿呢、 别腿都不知道。 下棋那位不愿意了， 对， 干嘛你啊，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是啊， 你瞎嚷什么呀？ 啊， 脑子都让你给吵乱了。 哼，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 怎么着？ 让给我，我来，我来 啊。 你个臭棋篓子，你去， 真不客气。这位 哪位不起来啊？ 是 啊，他愣给薅起来了。 哦， 你站在这儿， 呵， 你跟我小两勺呢。 嗯， 来来来，重来重来，摆上重来， 真来一盘。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你看看， 当头炮，跳马，拱卒，出车，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个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相声舞台上，与下象棋有关的段子还有很多，但他们的侧重点往往都不大相同。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下象棋与杨振华、金饼厂的下象棋在塑造人物方面就是不同的路数。杨振华塑造的拉呀拉的棋迷主要特点是气人，可以说听他们的下象棋听众是被气乐的。而侯耀文在下象棋这个段子对下棋人的塑造则突出在谜字，通过一场象棋引发的突发事件，刻画出了痴迷象棋人的可笑形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下象棋。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的，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口味不一样 啊，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是啊， 您爱好什么？ 我呀、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不好动， 不好动 啊。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这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读一读杂志啊，看看电视，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棋，就这个 下棋 啊。 什么棋？ 象棋。 真会下象棋？ 会啊。 下了多少年了？ 有那么20多年了， 时间不短了 啊。是是。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您可以说呀、 知道就知道啊，不知道别胡说， 这 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对， 那我问问你吧， 哎，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胡说。 完了，这太简单了 啊！你说， 当然是下棋的累， 为什么呢？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你甭说了、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对，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很累。 不对， 不对吗？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看棋怎么会累啊？ 我见过呀， 啊，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嚯！这么说是够累的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所以他就扛着这跟着那儿看， 这就看上下棋的了。这瘾头不小， 好家伙，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不单看，嘴还不闲着。 哎呦喂，不行嘿、我说你要死啊？ 哎。 不是你那个棋要死啊，这个 说清楚了， 这哪成啊你啊， 嗯， 这样吧，嘿，快点、嘿，拱那足， 拱足 啊，你是 还带支招的。 他拿他这个磕膝盖 啊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嘿呦 啊，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 嗯， 拿着这棋子儿， 嗯， 走哪儿呢，这 拱足啊。拱啊，你倒是 拱 那足子， 不行，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那一下子我这都塌陷了，你知道不知道， 是够呛， 那边还不愿意 啊， 干什么你啊， 怎么了， 我让你拱足呢，你拱啊，你倒是，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这才想起来放面， 你看你看看你那棋下的 怎么了 啊？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你这味儿不对， 嚯， 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下呢， 什么语言呢这是？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我让你拱足对你有好处，你这孤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要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行了，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算了，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闲了？你 得了，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 告诉你，我要不是 算了算了算了， 没兴你还不高兴呢？ 那就没完了，你看。 哎，坏了，我那袋面哪儿去了？哎，嗨。面找不着了， 开玩笑，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开玩笑，藏起来了、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要这么说，是累， 光累还不要紧 啊。 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 还有这事儿吗？ 有啊， 出人命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啊， 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啊、往前一走， 嗯，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嗯，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嗯，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嗯。 那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缓一步棋。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啊， 对不对呀、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是， 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哎，马踩车，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嗯 啊，嗯，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一个车也给人家，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快点，让我踩了，快点啊！我这一个车，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 哎、输了再来一把， 输了再来。来嘛，你快点，别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搁那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我干嘛？我这一个车我还能赢你呢？你 还能赢？ 你别废话，你赢是下盘的事儿、嗯。快点，把车搁那，让我踩了。 哎， 快点，你给不给？ 嗯，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对， 这拿着这车， 这个给不给？ 不给， 你 就不给， 不给， 你不给是吧？ 嗯， 你不给。 对， 好嘞。说着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干嘛？ 把这马搁在兜里， 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你把这车拿来，把车拿来，噗，拿来。 嚯， 你不拿我抢你的。 哦，要抢？ 他要抢他这个车。 是啊，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就我， 嗯，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没有口袋， 对，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哦， 那我就不给， 没地儿放， 就 怎么着？ 他把这棋子儿啊，这个车啊，横在嘴里， 哦，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嗯， 嘿嘿嘿，就给就给就给， 哎，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就 没有意思。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啊，对， 拿我隔着你。 哦，要隔着 他，要隔着他。 哦、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这么一隔着他。 嗯， 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我错人了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他乐呀、啊啊。 怎么了？ 他把这车给咽下去了。哎呦， 我不干了吗？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坐 着，啊，出事了！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 啊？ 说话呀！ 说不了了。 说话呀！ 说不了了。卡那儿了。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 嗯， 赶快上医院吧！ 赶紧， 地师，地师。 哦， 快点、嗯，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哦，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 嗯， 就奔了医院了。 哦， 到这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找大夫， 快点下车，怎么找大夫？ 快去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给！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你瞧准了再进。 这屋哪？ 嗯， 这个，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车，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车呀给说成车了。 哦， 大夫您快，他说那有一个车，您 大夫， 车，这个人车撞了。 嗯， 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嗯。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听着新鲜。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这车。 哎， 我们俩人下棋，他还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 嗯， 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啊，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哎 ，X 光。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呢， 嗯，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您看，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嗯，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嗯，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是，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恶作剧，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是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哦，手术。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什么 大夫？您说， 嗯， 开刀啊？ 对。 哎呦，不行啊，大夫， 嗯， 你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对， 那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那也得开刀。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没有，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对， 拿不出来，你想办法。你 没有 这样，大夫得了， 嗯， 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还踩呢。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下象棋》。您听听这下象棋的，连棋子儿都咽到嗓子眼儿去了，得多危险呀！其实呢，这咽下棋子儿还不算邪乎，真的有下着下着棋就见了血的。不过人家这二位啊，就是到了医院还没完呢，原因就是负责看病的这位大夫不懂下象棋的规矩。有朋友说了，怎么这看病呢还得懂下象棋的规矩啊？您先别纳闷，听冯春岭、邢文博二位一说，您自然就清楚了。一起再来听听他们说的这段下象棋。 象棋是一种富于韬略的体育活动， 对， 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你看凡是这个下棋高手了吗？人家棋下得好，棋风也特别正。 对，讲究谦虚有礼，互相尊重。 这个老兄，我跟您学习一盘啊。 你听听。 不敢当。来来，您先走。不，咱按规矩，红先黑后，您先走。那行，我就飞象，那我跳马。 这就下上了。 这下上棋了。看棋的也有规矩，站在一边一句话不说， 观棋不语嘛。 不过也有那些个别差劲儿的 哦， 人家下棋他那嘴怎么不闲着 哦，爱给人支招。 我弟弟就有这种毛病。 是啊， 人家这步棋要是走错了，他能急出一身汗来。 那至于吗？ 那天在我们胡同口看人下棋结果他看出热闹来了。 什么热闹？ 哎呀，他不光是动嘴儿他还是动腿儿。 动腿儿， 他用这个膝盖顶人家那位后腰上 哦， 往人身后边一站，拱足， 拱足，拱足啊！嗨，你说就说吧，拱人家干嘛？ 人那位受得了吗？ 就是啊。 哎，我说你怎么意思你？ 哎， 你说就说吧，总拿你那膝盖拱我这后腰，我受得了吗？ 就是啊。 我弟弟还急脾气，伸手就把那棋子拿起来了。我让你拱足，你不拱，我还不拱你啊？你把这个卒你放这儿，他不就又不行？ 怎么了？ 他那儿有马。 嗨，多这事儿干嘛呢？ 像这个，你把这个棋你放这儿，你走了就得了。 哎，就走吧。 伯爵， 他 摸着那个下巴颏儿啊，扫把搭的溜溜搭搭，他就转人家对过这个人的身后边来了。 这眼头还不小 啊！他在那站着看了那么一会儿，他乐了。 乐什么？ 这边的红旗再有三步就能把那边那个黑棋给将死， 那就别多嘴了。 不行， 啊， 那能显出他有能耐来吗？好，哎，对，出车，好，跳马，哎，拿炮打呀！你看他死了吧？ 嗨， 其实他不说，人家也这么走。 本来嘛， 人舒淇那位又不愿意了。 嗯， 我说你看，刚才你拱我，我就不爱理你。你现在你又跟他，你我是跟你一下是跟他下呀？ 问的对， 他拿着话气人家。 嗯， 什么？跟谁下？跟我下？你跟他下都不行，还想跟我下？ 这不气人吗？ 人那位也就别扭，拿白眼翻他。他更来劲了，来来来，看这意思不服是吧？来来，今天咱摆上。我下你三盘不开张， 真斗气儿啊！ 不过咱可得说好了，我要这红旗，我要把黑旗给你。 为什么？ 红旗先走，红旗黑后嘛。 这还给人讲规矩。 他自己低着头，他那儿就摆上了。这位实在受不了了，这么一甩手，谁跟你下呀？这一甩手坏了， 怎么？ 正碰我弟弟鼻子上。 哦， 我弟弟这鼻子还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一碰就流血， 伤鼻子， 哗，血下来了。 哎呀， 他顺手那么一葫芦 啊。 弄了个满脸红， 哇！ 他再这么一甩手，坏了， 又怎么了？ 正抡那位眼眶子上， 这份乱呢！ 你再看那位那眼眶子，马上就乌黑一片， 哎呀， 青了，这就 那赶紧上医院看看吧。 是啊，去医院了 啊！ 到医院大夫一问，人家就明白了，别看我弟弟是满脸红 啊， 那是鼻子流了点血， 那一洗就得了。 人家那位眼眶子发黑的，先给人看呢。 哦， 我弟弟 需要检查 啊！一听要给人看，他就急了 啊！ 我说大夫，你懂不懂规矩啊？你没看他那发黑，我这发红吗？我发红的先给我看， 为什么呀？ 红先黑后， 还下棋呢。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冯春岭、邢文博合说的相声小段《下象棋》。应该说，冯春岭的下象棋和侯耀文的下象棋所反映的都是下棋人对于象棋的痴迷，而冯春岭则是把象棋的规则巧妙地融入在段子当中。其实，在传统相声中就曾经有过“红先黑后”这个段子。冯春岭在表演的时候，把自己的段子称为“下象棋”的做法非常好，这样就避免了刨底现象的发生。所谓的刨底，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学唱功力是有目共睹的，各种戏曲形式他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马季在相声艺术上的这一特长啊，被他的一个弟子继承了下来。不过马季当年是以模仿戏曲见长，而他的这位弟子则是以学唱歌曲见长，他就是笑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马季与爱徒笑林之间的故事。说起结识笑林，那还要感谢自己的老朋友北京曲艺团的老团长于真。笑林原本是北京远郊区县业余宣传队的演员，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天赋，就被于真调入了北京曲艺团。为了能让笑林得到更好的艺术发展，同时呢，也为了北京曲艺团的建设，于真把笑林带到了马季面前，并对他说：“你给我带一个徒弟，无论如何给我教好，我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要改变北京曲艺团的面貌。”面对老朋友真诚的请求，马季最终答应了收笑林为徒。那马季和笑林结成师徒后，在马季眼中的笑林都有哪些优点呢？先来一起听一段马季、姜昆、赵岩、笑林、姚星光、大山合说的群口相声《送春联》，然后红九再跟您慢慢说。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那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弟子们要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意 啊，怎么表达方法呢？ 您拿我来说吧。我给您买了点点心。 哎呦，你太客气了， 特别甜 啊，特别甜 啊。您不是有糖尿病吗？ 我 啊。 你知道我有糖尿病还买甜点心？ 不是，怕您吃这不行，我就把它给我妈吃了，给您换了点别的。 换个不甜的 啊，不，换一春联。 换春，这春联跟那点心挨得上吗？ 这点不错呀。 这个春联贴哪儿？ 贴您这儿挺好，我看您 不行不行，我这好容易写好了，我给它盖上。 我盖上不行 吗？我白忙活了。 这门口不行，那贴您的这个客厅。 客厅行， 行不行？ 客厅行， 听听我的。 上联是什么词儿？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哎， 您给解释解释， 您的这个观众广泛 啊， 东西南北雅俗共赏，老幼都喜欢您。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好好好。下联呢？ 下联是五洲同宗啊，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大鼻子，大鼻子还有 这模样，这模样。 对对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对 啊，加拿大的，对，我们这里不仅有加拿大的 啊， 我们还有这马来西亚的 啊，姚先生， 还有美国的，没来得及赶到，总之哪儿的人都有。你的横批是什么？ 里通外国。 哎，这。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怎么了 啊？ 您把这个相声的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弄外国去了，这不是里通外国吗？这不， 他这不解释，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我这来怎么样？ 不错不错，谢谢先生，谢谢谢谢 先生。我给您拜年了， 赵岩，你怎么拜门？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哎呦，太客气了，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换个什么呀？ 换一副对联。 哎，好嘛，也是对联啊。 啊，是啊。 啊，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我给您贴书房吧。 书房 啊？ 行行行， 没有吧？ 上联什么词儿？ 无书无本无笔墨。

您说上联， 欢迎你到这里来。 嗯，下联， 这里四季春常在。 啊，横批是 这里美。 像话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角，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相声人生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和爱徒孝林之间的故事。孝林说相声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非常能唱，自己的徒弟能有一条好嗓子，马季是非常欣慰的。不过马季也对孝林在相声中频繁加唱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我有时候就提醒他，你有时候加唱太生硬，没有原因就唱起来了，观众跟我一个感觉，太愣了。侯先生也擅长唱，但他揉到主题里头，揉到相声里头，感觉与整个作品很协调，是相得益彰。但你的一些是为唱而唱，与作品不符，效果适得其反。对于师傅提出的意见，孝林虚心地接受了，并开始认真地研究分析起自己曾经表演过的作品。在新作品的创作中，他也谨遵师傅的教诲，最终呢，在舞台上做到了歌声与主题的完美融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美的旋律》。 这个节目该我来表演。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黄歌小雨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派。 唱了半天没我什么事儿，你瞧。 有你呀。 啊，有我的事儿。 创作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 这也行。 还是要靠你。 哎，我就是干活的呀。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你别开玩笑啊。哎， 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歌吗？ 啊，这歌我知道 啊， 这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对，您看最近又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歌唱演员。 是吗？ 像什么田明、西珍。 哦，这是女生二重唱。 远征， 他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 泡沫， 有海绵吗？ 有。嗯，那这海绵干嘛呀？ 什么叫泡沫啊？ 鲍沫， 张鲍沫。 哎， 哦，他是二炮文工团的演员。 吴国松， 他是中央歌舞团的演员。 还有我妹妹， 他是你们家的演员。 这什么叫我们家的演员呢？ 提你妹妹干嘛呀？ 你连我妹妹是谁都不知道？ 没听说过。 我妹妹就是那个 哪个 海政歌舞团的女中音。 哪位？ 小明。 就是苏小明啊。 啊，苏小明啊。 这小明怎么会是你妹妹啊？ 您糊涂。 谁糊涂啊？ 我叫什么？ 你叫小林呢？ 还是的，小林，小明 啊。 这不是我妹妹吗？这不是。哈哈， 可这就成你妹妹了。 反正咱比她岁数大。 那也不能算你妹妹呀。 那就算我姐姐。 哎，对。嗨，这你跟人家套什么近乎啊？ 哎，主要我是了解他。 了解他什么呀？ 哎，了解他的演唱风格呀。 是吗？ 在舞台上，小明几乎没有什么表演动作 啊， 就以委婉的歌声动人。小明的歌声深沉浑厚，情真质朴。 嗯， 就是部队歌曲，他唱出来也是那么轻松自然。 哦， 让观众在诗情画意中看到人民战士心灵的美。 对， 你听 听。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嗯， 远航的水兵 多么辛劳， 军港之夜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哦，真着了你！ 你还别说啊，你唱的还真有点小明的味道。 哎，要不说怎么是哥俩呢？ 哎，别提这茬了。 还有一首 啊， 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 啊， 小明唱的是很有特色的。 哦，这首歌他唱的也好， 不过这首歌好听不好唱， 什么原因呢？ 要用英语来演唱。 这日本电影干嘛用英语唱歌啊？ 因为他这个剧中人呢 啊 是美国人。 哦， 所以要用英语来演唱。 对对对， 而且你也听不懂。 那倒是， 您别看他长这么 胖，等会儿 这样歌你都听 不懂。别说了，你怎么知道我就听不懂呢？ 你懂英语吗？ 啊，不懂。 你不懂英语，你哪听得懂这歌啊？你， 我这人虽然不懂英语 啊， 可我有特长啊。 你有什么特长啊？ 我呀， 啊， 会琢磨。我就根据你这发声， 哦， 我这么一琢磨，我就知道是什么内容。 是吗？ 那当然了。 既然这样的话，我在这唱几句，您给琢磨琢磨。 你试验一下 啊。来了啊， 你唱。 妈妈， 这是叫妈妈呢，对不对？ 哟呵， 咱听得出来呀。 啊啊啊，妈妈。 啥？ 行了，先别吹，接着往下听啊。 你可以啊。 妈妈， 这是叫妈妈呢。 都有什么吧？ 啊，打油去，妈妈。 自奥做海， 再买块咸菜。 哟呵 ，kiss me， 得上六必居。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啊，不对啊， 人家那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是什么呀？ 妈妈，你还记得送给我的那顶草帽吗？很久以前失落，我再也得不到他了，妈妈。 啊，不是我琢磨的这内容啊， 这位胡琢磨。 哎，我琢磨的虽然不对啊， 啊， 那么你唱的都对吗？ 那当然得对了。 哎，这首歌从头到尾你都会唱吗？ 会唱啊。 那既然是这样，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一个完整的草帽歌？ 完整的草帽歌 行吗？ 好，您听着啊。 啊，来来。 妈妈 ，Do you remember？ 早做海，呀哈 ，kiss me， 阿鲁大海 ，long ago， 老土也该牛，耶，妈妈 ，I wonder， 我才分出 ，the hell 阿鲁哈。无论大海怎么分散，爱动反复来去而返。Sorry， Larry， 在吗？妈妈，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 别唱了。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给拐到这儿去了？ 我这叫丰富的想象力。 哎，没听说过。 哎，您说这样的歌曲怎么样 啊？啊，太好了。 哎，还有比这更好的？ 还有什么好的歌曲？ 校园歌曲听过吗？ 台湾的校园歌曲， 像什么《乡间小路》， 嗯， 赤足走在田埂上，龙的传人小茉莉，它不仅丰富了我们民歌的内容， 嗯， 还介绍了宝岛台湾的风土人情啊。 啊，是这样。 要说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啊， 啊， 演唱最好的 那是谁呢？ 北京电影乐团的王杰石、谢丽斯。 哦，这是男女生的二重唱。 对，尤其是他们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深受大家的欢迎。 啊，对对对。哈哈哈哈啊，外婆的澎湖湾 是 啊，这歌你会唱吗？ 想听听 啊，想听听 这首歌好听不好听？ 好听， 爱听不爱听？ 爱听， 想听不想听？ 想听， 唱不了。 哎， 唱不了， 唱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人家这是男女生二重唱啊。 啊， 我一个人哪唱得了？那唱不了。 哦，那没关系啊，我给你请一位，我们这儿有唱的好的。 甭请了 啊， 干脆这样得了。 怎么办呢？ 我来那个王杰石 啊， 您来那个女高音谢丽丝。 哎，啊，哟，这个不行，谢丽丝我不行。 哎，那您什么成啊？ 派丽丝差不多。 派丽丝干嘛呀？ 我这人五音不全，我一唱把大家都吓跑了。 那可唱不了。 哎，别，其实大家也想听。 嗯， 你用别的办法弥补一下。 想别的办法 啊？你怎么也得唱一唱啊？你啊，你想。 哎 啊， 你会朗诵不会？ 朗诵 啊， 会呀、 啊，会朗诵。 嘿，我朗诵的 啊， 好着呢。 哎呦，你要能朗诵，我就能唱。 那我朗诵， 哎，你朗诵， 我这朗诵词 就是我前篇朗诵的那段。 哦，你先朗诵一遍， 您在后边朗诵。 我什么时候朗诵？ 到时候给您一个手势， 告诉我一声， 告诉您一声， 这错不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 外婆的澎湖湾。 好， 您听， 朋友。你还记得你的外婆吗？你还记得外婆的澎湖湾吗？你还记得你那金色的童年吗？让歌声唤起你美好的回忆吧。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如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墓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串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 朋友，还记得你的外婆吗？ 外婆 就是你姥姥、啊、你姥姥的澎湖湾那儿有海水、沙滩、大石头，小时候在那儿玩摔一大跟头，把腿磕破了，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呀。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孝林李国盛合说的美的旋律。在马季眼中啊，孝林不但能歌善唱，在艺术上还是个相当认真刻苦的演员。他经常主动到马季家中，就自己的作品在创作表演方面遇到的问题向恩师请教，而且只要一研究起段子来，从来都是废寝忘食。这种刻苦钻研业务的精神让身为师傅的马季十分感动。在马季的众多徒弟当中，不但有孝林这样的学唱高手，还有集创作表演于一身的优秀人才。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来告诉您。好了，聊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阿牛演唱的《我要为你唱首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太阳快下山了，天要黑了，晚风吹起了，最后一丝阳光照在你脸上，你手里那朵花和你的笑，飞扬的头发，美得如此温暖，叫人会感伤。我想为你唱一首歌，歌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多唱，陪着你的孤单。让我为你唱一首歌，歌里有一个地方，即使沧海桑田，还有星星月亮。未来日子漫长，谁能期盼又会怎么样？